关键在于疫情防控工作。钟南山建议在香港开展全民免费核酸筛查，例如是假如疫情进一步恶化，应该在行政上要求所有人检测，但要增加检测的材料和人员，强化简易医院的建设等。钟南山又说，内地应该从检测的试剂和人手方面提供支持，认为香港在防控方面要和内地有更多的交流。美军宣布计划从德国撤走12,000名派驻当地的士兵，但预料会保留当中的一半在欧洲地区，以应对同俄罗斯的紧张局势。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德国支付的防务费用未达到北约的要求，同时批评德国在双边贸易占美方便宜。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说，部分士兵会调派到黑海地区、波罗的海地区或者意大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02，瑞士法郎0.913，加元1.334，人民币7.002，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7点，升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4.79美元，卖出1,965.91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中部的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有大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啊，喺九龙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彩虹村。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喺中线啦，咁而家龙尾就喺清丽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中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清丽苑。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榄口围村噶。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榄口围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呢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呢就慢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意外呢就啱啱清理好啊，咁但係车龙都有待消散嘅。呈祥道去观塘啦，蝴蝶谷道嘅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清泥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嗰个系非法集会，出席嘅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唔知咩？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喂阿仔啊，有巴士到啦，上车吓、 啊！阿爸，戴翻个口罩先啦、 啊。戴咗咯，喺个下巴度。 唔得噶，口罩一定要遮住你个鼻同埋个口先至啱噶。 咁啊系，坐公共交通工具都要戴口罩，快啲戴啦，上车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灰色。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睇到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早晨啊，小伯， 早晨啊，哦，我条颈仲长过寻日嗰条啊， 系咪？再等得耐啲啊，吓咁啊，千祈唔好等咧，电话旁边嘅彭爷爷咧要等啊，彭爷早晨， 早晨， 你又几幽默喎、啊，小伯？ 点解？ 等到条颈又比寻日再长啲， 系啊， 呢个持久战嚟嘅、啊，你条颈咪有排长咁样， 长过长颈鹿嘅到时，系啊，咁又唔会。我条命长啲， 我俩友谊比他长，正所谓啊， 系咯，一你长 长又长， 系啊，喂，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就有小白同阿欧啊，喂，今天咧就诶，虽然我哋真系笑笑口咁样嚟到同大家诶讲早晨啊，做节目啊，但系其实个心都系赤赤地噶啦，经过寻日之后，我想讲咧，寻日我竟然咧即系不经意地咧都经历咗喺街边食晏嘅， 系啊。 嘅一個情況喎、 哦，哎呀，分享一下， 係請分享。 因為昨天咧就本人其實有請咗呢一個嘅假期、 嗯、 因為有一啲嘅事務要做咧自己，咁啱咧去到呢個中午嘅時間咧，即係唔上唔落嘅時間咧，就需要咧真係要食晏，先至醒起，喂係喎。昨天開始咧就係、是、全部啊禁呢個堂食啦嘛，咁啊於是乎咧就點好咧？哎、不如嗱嗱聲唔好食啲咁論盡嘅嘢啦，咁、啊、不如買個即係漢堡包咁樣嗰啲咁啊食就算啦咁、 啊。 好啦，買咗啦，咁跟住點好呢？咁我喺一個商場度買嘅，咁、那個商場外面咧還好咧，佢就有一個類似屋苑嗰啲嘅花園仔咁樣咧、 哦，有啲休憩設施咁樣 係 咪？ 我醒起，不如喺出面咁樣坐喺個石角嗰度咁樣食啦咁，咁亦都望下會唔會都有人係咁樣食咁。就唔使自己咁怪相啊嘛，咁啊確係咧有一啲嘅朋友咧都係即係午餐咧係喺嗰啲公園仔嗰度食咁樣，咁、 嗯、 於是我見有人係咁做啦，咁我又跟手又咁做啦、 嗯， 啊，即係好話唔好聽，最衰咧就之前咧就落咗一場濕雲雨啦，咁個石角咧其實咧都唔係全部乾透啊，有好多都係濕濕地啊咁樣，咁啊要揾地方坐啦，咁、 啊、 然之後跟住咧。嗰啲屋苑呢其實呢我覺得呢喺呢個時候就唔好咁做啦，佢特別呢將一啲呢即係啲亭台樓閣嗰啲咁樣嘅石台石凳位呢 封咗， 佢搵啲膠條呢封咗佢， 嗯， 即係人哋想搵擺盒飯喺上面食又唔得啦，真係， 嗯， 結果就搵條石博坐低，咁跟住直到一半呢都要拎起走鬼走去第二度，點解呢？个太阳晒都埋嚟嘅， 哎呀！ 原来个太阳晒都埋嚟嘅时候咧，你真系支持唔住啊！你真 系 想唔走唔得， 系啊！ 如果唔系走好似僵尸咁样咧，晒融咗。 嗯，哎呀，都系体会到， 少少一个经历咧，都系感受到咧，即系大家嗰种寻日嘅痛苦嘅。咁、所以今天咧，即系叫做政府有少少转变咧，希望呢个转变咧又唔好话喺新嘅转变底下又有一啲甩碌嘅新现象出现啦吓、 啊。 即系譬如你嗰啲咩社区中心，原来入到去，喂，又未預備好台啊，又或者未預備好啲什麼嘅設施啊，啊啲配套啊，咁於是又俾人再鬧另外一樣嘢，希望唔係咁啦， 希望唔係咁啦。好啦，咁啊最緊要都係睇睇天氣方面啊嚇，咁啊如果唔係食飯嘅時候咧，時晴時雨啊，喺路邊食咧都真係要留意翻。小白同我哋講講詳細天氣啊，唔該你。 天氣方面啊，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嘅驟雨啊嚇，咁啊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噶，咁啊如果真係要揾地方食嘢嘅朋友要更加留意埋。 呢一个嘅消息啊吓。咁日间都系酷热嘅， 系 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3度，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风势亦都颇大。嗱，下个星期初咧继续咧都系有大雨噶吓。而家28度，相对湿度87%啊，咁啊陪咗我哋好耐嘅酷热天气警告，仲系赖死唔走， 继续陪住我哋系嘛啊？咁但系 要唔要睇通城啊？ 梗系要啦，就系之后交棒俾你睇埋通城佢啦。 喂，六月初十啊，今日吓农历嘅，今天咧就适宜嫁娶，适宜沐浴啊、结网啊、祭祀啊、裁衣啊，咁就话今天咧就忌开仓啦、出货财啦、自产啦、动土啦、栽种啦呢啲吓。咁啊，呢个俾大家参考一下啦。喂，出货财今日忌喎， 系啊，咁可能都有啲影响市况嘅消息啊吓。咁啊，转个头等我哋嘅细光好朋友财金达人分析一下先啦，好唔好啊？唔该晒你，彭爷。 我讲住咁多先啦，8:30再出现啊，我 好，转头 再见啦吓。咁啊，亦都同听众咧就系睇埋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啦吓。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即系已经开始咗噶啦吓。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8:16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继续有阿 O 同埋小白喺度嘅。咁但系头先咧，彭爷都交代落啊，喂，即刻睇下个市况先啦吓。咁啊，交代落，梗系要揾我哋财金嘅好朋友啦，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啊，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大事先。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小白， 系 晨光嘅听众，你哋好。 早晨啊 ，Dicky， 咁啊，先问下你，琴日 lunch 过得好吗？还可以吗？ 还好嘛，还好嘛，我就都可以嘅，即系都系嗰句，我啊，我琴日好晏先食晏，因为中午都有两个即系啲直播访问，咁要去嘅，有啲好多都系改咗做视像噶啦，其实都已经，咁啊，亦都避咗啲人流啦，咁我就买咗外卖嘅，寻日买完外卖就拎咗翻我公司食啦，闩埋道门，咁喺间房度，咁当时望住出边个天色咧，其实就已经转咗晴。冇再落雨，但係反而係真係大部分人食緊晏嘅時候呢係傾盆大雨雷暴警告嘅當其時，咁我個心都好好唔舒服，咁我自己喺啲社交平台都寫咗，即係好希望啲前線工友即係食飯嘅時候唔好落雨啦，咁同埋你諗下，我就可以喺間冷氣房，佢哋就日曬雨淋，咁其實尋日都好多人都喺唔同嘅地方啊，都即係影咗啲相啊，咁當然啦，記住保護私隱啦，唔好影到人哋個樣啊。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唔理想咯，好肯定係即係話全部人咁堂食變咗係踎喺街度食，咁就真係令我諗起，又或者其實尋日都見到好多啲人嘅 cap 圖啊，就是、我好細個，即係我諗我都小學啦。咁啊，盧海鵬先生將《幾許風雨》嘅歌改咗，有歌詞，咁就係踎喺街邊度食飯嗰啲影像，即係好黑色幽默咯。咁但係 點都好啦，即係你話喂開埋一啲避寒中心，係咪就係好理想呢？避寒中心我諗佢唔會間曬嗰啲啊吉利膠板咯，反而啲食肆好多都已經係做得都好好，所以我覺得香港呢個情況有別於北美嘅，即係北美你話 lock down， 即係真係完全地係 停止停性，係啦， 係啦，全部都外賣，咁但係佢哋即係。地方大啦，咁同埋佢哋好多人都係即係居家工作噶，咁但香港就唔係，香港就好多人都仲係要翻工工作嘅，咁所以再加埋即係地方咁狹小咧，即係車多人多，咁我覺得都可能要諗下係咪話就咁開咗個避寒中心就解決曬啲問題，同埋。一早開啦，其實一個套餐嚟噶嘛，即係冇理由而家，誒係咩有問題啊？哦，咁好啦，開呢樣嘢啦，咁我覺得即係要諗清楚咯，唔會行一個。 係，咁啊，總之未如理想咧，就希望可以優化下啦，或者改善下啦，咁樣啊嚇，咁啊，希望有關方面都聽到啦，大家即係香港人， 市冇乜關係嘅，不過就 係啦，香港人都係啊喺股海入邊投資都係揾啖飯食啦，真係都係嗰句，咁啊辛苦得來自在食，咁啊睇下隔晚美股表現咧，其實都算唔錯噶啦，咁啊聯儲局咧， 美股就 係啦，聯儲局咧就竭力啊撐呢個經濟，咁啊道指咧收市有得升啊，升160点啦，咁。一如市场所料啦，联邦基金咧维持呢个利率不变啦，维持喺0-0.25厘嗰度啦。咁啊，联储局继续都系啊放啲白鸽仔出嚟嘅，咁啊相对就俾大家舒服啲啦。嗱，呢一个美股方面或者美国方面嘅消息，有冇机会带动港股今日都平平稳稳啊？咁样咧 ，Dicky。 好，对于呢一个嘅决定咧，咁啊冇乜惊喜嘅，即系联储局。維持所謂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喺0-0.25厘不變，跟住咧就繼續咧言論上高都係話得啊，我哋有空間㗎，要寬鬆係有寬鬆㗎，即係唔使驚啊咁。咁呢度我預咗啦，講真。咁但係問題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講真，即係你冇機會加啦。咁既然係咁樣咯，咁個美匯就梗係回㗎啦。咁其實講緊個美匯指數亦都已經去到。兩年低位啊，即係其實美元係唔覺意地咧，其實都幾明顯地有所回落噶啦，已經嚇。咁啊老咧就係當黃金嘅價格係就過去一段時間不斷咁攀升啦，即係近日有啲回吐啦。咁其實其中一樣嘢都係同個美金有所貶值有關嘅。咁當然我哋香港唔係好覺嘅，因為仲係喺嗰個7.75附近，咁即係呢個我哋習以為常啫。咁但係美元係有所下跌嘅，咁所以即係喺呢一個大前提底下咧，咁我諗個趨勢可能會繼續啦。咁但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即係投資市場嘅情緒係相當之亢奮嘅。即係琴日我諗起一件。往事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即係可能即係整定入呢行嘅。我諗幼稚園啦，啊朝頭早好早起身咁開咗個電視啦，屋企咁啊睇新聞啦嚇。咁啊，即係都係會報下啲美股啦。你諗下係咪6-7点幼稚園學生已經要起身準備翻學噶啦？嗰個年代咁啊，我達照上到幫我化工，咁啊會報緊啲美股嘅股價噶嘛。咁啊諗起咧呢只 Eastman Kodak 咧嚇，哇！在美國交易時段是喪升幾倍，那做什麼呢？原來就是因為賣藥而已，即不是說保藥，是賣呢就是新冠肺炎的藥的一些成分這樣的一些原料，那又可以炒高幾倍，所以其實反映得到，其實在現在這一刻呢，即都可以用全球啦，但是特別是美國啦，股票市場都是幾亢奮下的，即是一個消息其實都不是說真的可能會產生啲咩盈利都好啦，只要一個憧憬咧，佢可以將個股價推到好高。咁我覺得其實過去呢段時間香港嘅情況都曾經發生過咁樣咯。咁啊亦都唔好講多啦，因為今日即係可能時間有限，但係哇某一啲電動車股其實車都未賣半價咁，但係咧、 啊、 就已經係喪升，唔係講比亞迪嗰啲，即係講緊即係更加。 美國啦，係或者其他概念性車都未做出嚟嘅喎，咁樣係咪啊？就升得水漲船高咁樣。咁啊又睇翻啲實質數據啦。咁啊最後分析埋呢一個板塊啊，就係呢個物管股嘅板塊。咁啊相繼咧有好多大隻嘅物管股咧又發型起啦，連啲啊比較中線啲嘅或者二線啲啦，容許我咁樣講啦，啊都發型起。咁啊成個板塊咧都立即水漲船高啦。咁啊係咪真係咁好？ 水咧，即係講緊呢個物管股嘅板塊喺業績嗰度咧高速增長咁樣啊嚇。 嗱，呢個係預期內嘅，因為講緊點解過去呢段咁長嘅時間，物管股都係投資者嘅寵兒咧，就好多人都好中意咧。第一，即係佢哋嘅股價表現就係遠勝於佢哋嗰啲母公司或者即係聯營公司或者係友好公司，即係話你賣樓咧就冇佢哋做得咁好啦。所謂輕資產咧，估值啊高好多咁。咁亦都有啲講笑就話，哇！如果係隻內房，可能得個即係十倍八倍市盈率，將佢其中嘅物業管理嘅業務拆出嚟咧，就二三十倍啦。哇！即係一個餅切出嚟變兩件咁樣，一件變兩件，即係嗰種概念啦。咁但業績都會係支撐住佢哋個股價，因為過去有段時間都比較波動吧。不過都要留意，始終我嘅睇法都係咁啦。即係最初物管股嘅選擇少，輕資產，咁大家都好中意。咁到而家咧，即係幾間大嘅咧都已經相繼上咗市，同埋而家真係選擇都真係太多。即係你話一講物業管理嘅，真係都恆河沙洲好幾廿隻咁樣，變咗咧，我會覺得就未必話會好似之前咁亢奮。咁但係因為呢一潮即係都有啲業績表現係好咧，咁我諗都會令到成個板塊嘅投資氣氛都會係相對地好啲嘅，因為始終都講真都冇咩特別特定嘅主題喺呢一刻，咁所以物管都會其中一個適宜短期投機操作嘅一個板塊咯。 咁啊，產股民咧又可以做下功課，留意翻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嚇。咁啊 ，Dicky， 我哋聽日再傾過好嘛？咁樣 好， 唔該曬，拜拜。 二台通识六十秒， 性骚扰事件经常都会发生，平机会鼓励受害者要挺身举报。好似 Vanessa 就投诉佢嘅上司对佢性骚扰，包括对佢嘅身材平头品足，约佢去酒店房间见面，仲 send 咗自己嘅裸照俾 Vanessa。Vanessa 仲话上司曾经威胁佢，表明如果佢向公司投诉，就会将佢解雇同收到负面推荐信。后来 ，Vanessa 向平机会投诉上司性骚扰，而公司亦都需要为上司嘅行为负上转承责任。根据性别歧视条例，雇主需要对雇员喺雇用中作出嘅违法行为负上转承责任，所以雇主应该采取合理、切实、可行嘅措施去防止雇员作出违法行为。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了，八点的二十六分啊， 可以二十六分， 揾阿张庭 Heidi 出嚟啦，早晨啊 Heidi， 早晨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早晨， 早晨，告诉彭爷爷啊 Heidi， 系啊，要告诉彭爷爷啊，因为我知道咧，彭爷爷啦，同好多嘅听众一样咧，都健康嘅，食得健康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咁我哋就梗系会食好多生果啦，系咪？同埋亦都会咧，好选择就系自己去买完，或者系就算而家系订完啲生果送嚟咧，第一个时间都谂，点样可以食得干？因为听过坊间又话，哎呀，会唔会咧？可能喺啲超市，佢哋做大型嘅消毒嘅时候，都会喷晒一啲嘅消毒液啊。又或者喺唔同嘅地方送嚟嘅生果，安唔安全咧？而家你知咧，大家翻到屋企任何嘅嘢啊，食得唔食得都系抹啊、喷啊，同埋消毒噶嘛，系咪？咁好多人就话，咁如果啊喺生果嘅表面，我哋系需要用乜嘢嘅方法去洗或者系清洁，其实最有效嘅咧？咁大家就话啦，今次咧嗱，如果你话惊今次会有附带呢个病毒嘅，咁其實呢問嗰啲專家嘅講法就係話呢，由於你擔心嘅係病毒就唔係細菌，咁所以呢都唔需要話用咩特別嘅方法呢，就係去到即消毒啊或者清洗。最有效清洗方法呢就其實係好簡單。有啲人又話，哎呀，會唔會用啲咩消毒嘢啊，或者任何嘅有坊間好多得意嘅方法，你哋有冇听过？ 有啊， 系啊。 例如咧， 好多古灵，有啲就净系话啤水就得啦，跟住系有啲就话啤水即系长开水喉啦，有啲就话攞水浸住佢，跟住又话唔得噶，浸住佢嗰啲龙嘅又会飞翻入去噶咁样。哇、啊，听到我头都大啊！ 系啊。 嗱，我又听过有啲话用梳打粉啦，亦成话啲用啲化学物洗啦，有啲人又话用啲就咁生粉水浸下又得啦。 有啲又话醋啊咁样嗰啲， 生粉水我都成日听， 通常都系呢几样嘢啦吓咁样。 好多人我哋经 經常用的方法就是用鹽水，例如以前聽過譬如用士多啤梨啊、藍莓那些，哎呀說用鹽水浸啊，這個問題呢，這個方法其實就沒有大問題的，但就會好像令到剛才呢小白講的方法，就是說會有些、令到生果的外圍產生這個呢就是滲透壓、即是說呢有機會呢就由肉的裏面的水分，生果裏面的水分呢 就會出翻，即係出翻嚟啲鹽水嗰度，咁咪變咗啲水分會流失咯。咁、其實呢有啲嘅即係坊間嘅講法咁多之餘咧，啲專家就話其實基本上咧，嗱，尤其是見到蘋果啊、提子啊、藍莓，咪會有機會有一陣生果蠟喺上面嘅。係 啊 係 啊係啊！ 啲見到淡淡啲白色嘅一陣啦、其實呢啲就算有蠟喺表面都係好正常嘅，亦都唔需要用任何嘅即係化學品去洗嘅、用40度到嘅清水， 40度。 咁其實咧浸佢大約10分鐘啦、你就會見到咧啲生果表面嗰陣蠟咧就會慢慢融化喺水度，即係話咧你見到譬如啲藍莓啦，就會冇咁白蒙蒙咯噃、就會去翻咧係正常嘅透明嘅生果色啦。咁、就其實咧代表佢表面嗰陣蠟咧都會係融咗噶啦。咁亦都唔需要用特別啲刀啊去刮甩佢啊，好似啲人攞個蘋果表面除咗批皮之外喺度刮啫嘛。 係攞個蘋果去刮沙咁刮， 同佢刮沙。所以其實最後方法呢一般都是用40度的暖水浸啲生果10分鐘啦，在你再食之前呢用啲水冲返干净呢，咁就已经是一个都算是有效亦都是安全的方法嚟㗎啦。 都是啲好简单嘅方法嚟㗎、又唔使话特别攞盐生粉咩都唔使，40度嘅温水 系啦， 系啦，啊呢、這个浸一浸佢。 之前再冲一冲啦，我就会再用啲即系滚煲滚咗嘅水，系啦，咁就再冲，咁咪更加之安心咯。 系朝头早食啲生果咧，做早餐咧都倍感健康嘅吓。 系啊，我而家都准备食噶啦。 系啊，好想同你一齐食啊！ 喂，转个头咧，享乐时代再同你倾电话好唔好啊？ 好啊， 唔该晒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国家安全处昨日以港区国安法分裂国家罪拘捕3男1女，年龄16至21岁。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说，一个团伙近日在社交平台宣布成立主张港独的组织，内容包括纲领和宣言，但他没有透露组织名称。香港本部已经解散的学生动员证实4名前成员被警方拘捕，包括前召集人钟汉林、前发言人何诺恒和前成员何恩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0和21条，即是分裂国家及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等罪名，分别被拘留在田心、马鞍山、元朗和屯门警署，暂时不得保释。12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发表声明，批评等同向全体香港人宣告白色恐怖年代正式降临香港，认为香港人不能对上门拘捕一事置若罔闻，国际社会亦正是注视政权的一举一动。政府今日起开放各区19个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市民至葵五线开放时间是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市民进食时需要按照场地预先编定相距1.5米的座位入座，除了饮食期间所有人要戴口罩，并在进食之后离开会场。市民进入场地时需要量体温和戴口罩。另外，政府总部内的食堂今日起提供堂食服务。行政署说，政府总部内的食堂给职员使用，并不向公众人士开放。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0至1/4厘，并且承诺维持利率在接近零水平，同埋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美国经济。声明提到，疫情将在短期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公共卫生危机 对中期经济构成相当大的风险。美国经济之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发展。主席鲍威尔在视像记者会上说，疫情进入新阶段，确诊病例回升，部分地区再次采取限制措施，有迹象显示自六月中经济复苏步伐已经放缓，消费者再度减少开支，劳工市场复苏道路仍然漫长。又提到经济需要更多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认为国会考虑推出新一轮疫情援助方案是好事。美军宣布计划从德国撤走12000名派驻当地的士兵，但预料会保留当中的一半在欧洲地区，以应对和俄罗斯的紧张局势。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德国支付的防务费用未达北约的要求，同时批评德国在双边贸易占美方便宜。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部分士兵会调派到黑海地区、波罗的海地区或者意大利。德国执政基民盟的联邦议会成员罗特根表示，美军的决定将会进一步削弱北约部队的力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2458点，升6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5.58美元，卖出1966.5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0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34，人民币7.002，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6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大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咁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新光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彩虹村噶。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新光中心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中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蝴蝶谷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大约喺5分钟前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啊。重复多次，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管道里面慢线坏车，虽然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都仲系好长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都有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风骚快荣嘅曾志豪啊，逆境自强一定要听郑伊健嘅《友情岁月》，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曾共度患难抗疫日子，有你有我，总有乐趣啊。 来忘掉错对，来忘 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对沉睡，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斗志。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翠妍。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无论我的好朋友、我的家庭、我的事业，就算开心或者不开心，都是同这个地方一起成长，所以我真的很爱我的家的。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国安法十问。警方调查涉及国安法案件时，获特首或获授权人士批准，可截取通讯和秘密监察。实施细则进一步指出，在特殊情况下，律师和当事人的通讯和会面亦都可被截取和监察。这个做法和基本法第35条指香港居民有权得到秘密法律咨询，有没有矛盾呢？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这个问题涉及到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所谓法律专业保密权。这个法律专业保密权是适用于律师和他的当事人的通讯，即是说律师和当事人的通讯由于是受到这个保密权的保护，所以就不可以在日后被要求话提交俾法院作为呢个呈堂嘅证据嘅。法律专业保密权咧，同呢个截取通讯咧又有一啲嘅联系，但系就唔系话直接系同一件事。咁根据现有嘅截取通讯条例咧，法院咧可以授权警方咧系去对于律师同埋佢嘅当事人嘅通讯咧进行截取嘅。条件咧就系咧呢一个嘅通讯咧，是涉及到这个律师本身都有参与这个刑事的罪行，或者这个律师和这个当事人呢是通过这个通讯呢尝试去进行某一个的刑事的罪行。除非这些特殊的情况之外呢，否则呢法院都不会批准对于律师和当事人的通讯进行这个截取通讯。而现在这个国安法里面的实施细则呢也都是一样，就是说呢除非这些特殊的刚才讲到的情况之外，否则的话就不会可以进行这个律师和他的当事人的通讯的截取。但唯一和现有法例不同的地方，就是由行政长官去授权在这些特殊情况去进行截取通讯，就不是由法院授权。但是结果呢也都和现有法例一样，就是说即使截取到的通讯，他都不可以是被用为这个法院的呈堂的证据的，如果它是受到法律专业保密权的保护的话。 香港大律师工会执委罗敏聪。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先要看一看究竟基本法35条里面的条款讲了什么呢？他说香港居民是有权得到秘密的法律咨询，其实亦都系代表咗咧，系我哋对呢个法律专业特权嘅保障。咩为之法律专业特权咧？其实并唔系律师嘅特权，呢、这个特权咧，其实系律师嘅当事人嘅特权嚟嘅。呢、这个特权咧，就系保障佢哋喺跟律师去攞呢个法律意见嘅时候咧，系唔需要担心自己所讲过嘅嘢或者系披露嘅文件咧，将来系有机会咧被其他人咧系截取或者获得。他们有权可以将里面的内容是绝对保密的，而这个呢也是我们香港法治法制底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但是刚才我们考虑过的第43条第6款和那个实施细则里面提及过的情况，就会对我们这个法律专业的特权就会有影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一直香港以来是有一个的截听专员的制度，旧有的制度底下，任何机关例如警方他们需要去进行截听的话， 他们是需要向这些本身是法官的截聽專員咧，係去申請許可同埋授權嘅。咁但係喺國安法嘅情況底下咧，咁我哋所謂嘅互相制衡啦，同埋監察咧，嗰個制度咧就冇咗啦。因為喺國安法嘅情況底下咧，特首既係維護國安法有一個角色，係呢個國安委員會嘅主席，但係同時間佢都有權係去俾呢個批准，俾啲執法機關咧係去攞呢個許可啦，去進行截聽嘅。在这里的情况底下，我们就没有那三位独立的法官以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去进行互相监察和是制衡的。这件事就会令到我们会有忧虑。更重要的就是在国安法的情况底下，里面写得很清楚，它的条文的解释权最后是在全国人大常委那里。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究竟那个法例他日会怎样给他们去演绎或者是理解的。所以刚才提到的实施细则同埋国安法四十三条第六款咧，系会对我哋喺基本法下有关法律秘密咨询嘅权益咧，系会有矛盾同埋有影响嘅。 国安法十问，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八点四十三分啦吓，咁啊晨光第一线嘅晨光新闻焦点啊，唔好等到大家颈都长啊，即刻请阿彭爷出场先。早晨啊，彭爷。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 各位晨光嘅听众，系又系我彭仔程振鹏翻嚟啦吓，做住呢个风烟主持先。先同大家咧就睇睇今日报章新闻焦点咧，就睇《星岛日报》。《星岛日报》今日嘅港文咧报道主要咧就讲话本港爆发第三波疫情啦，政府就收紧防疫措施。昨日開始咧實施係全日禁堂食嘅，街頭啦、天橋等等公眾地方咧，頓變成一班咧係冇辦公室打工仔或者係無家可歸一族嘅開餐場所啦。咁有清潔工會又批評咧，當局未有考慮實際情況，透露咧有清潔工啊需要咧匿喺廁所度開飯。建造商會咧亦都指出啦，昨日有地盤工人咧就喺落雨天之下咧。就或者喺路邊嗰度食飯啦，咁情況咧就並不理想嘅，已經要求會員公司安排咧係採購食物啦，讓工人咧係分時段進食。政府昨晚就急發稿啊，咁就發稿做咩呢？承認新措施令市民咧感到不便以及係困難啦，決定咧今日開始就開放19間社區會堂或社區中心，讓市民咧係入內進膳嘅。咁而行政署亦都向咧喺政总工作嘅员工发出通知，指今日咧政总食堂可供堂食，但系每台咧只系限一人。咁专家担心啦，失去禁止堂食原意，要求做好感染控制，以免咧增加感染风险嘅。咁讲到啲其他人嘅意见啦，身兼行政会议成员嘅经民联副主席啊林建峰表示啦。昨日目睹有市民分別在街邊、後巷、樓梯旁邊等等的地方吃飯，特別是在烈日當空和落雨的情況之下匆忙地去吃午飯，甚至有人就坐都沒得坐的。他對此感到相當痛心，他明白政府推行一個抗疫措施需要上下齊心，但是政府應該考慮市民的實際情況，所以他建議應該恢復食肆堂食，並且咧以兩個人一張台咁為主啦。咁而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咧，尋日就話：市民咧要留意，即使身處戶外，仍然咧要減少群眾聚集，用膳期間咧減少談話。咁對於咧係懷疑有打工仔咧被迫喺廁所度開餐，咁啊張竹君承認咧情況就不理想嘅，認為咧或者會惹嚟衛生以及係食物中毒等等嘅問題。對於政府今日開放19間社區會堂俾人用膳，中大醫學院呼吸系統學呼吸系統學講座教授許樹昌佢就認為啦，政府開放避暑中心俾市民進餐，失去禁止堂食嘅原意，提醒市民需要隔得好開，以及咧係做好感染控制，以免咧增加嗰個感染風險嘅。咁呢個咧嚟自今天咧就係《星島日報》嘅報導啦。 希望問題可以解決啦。尋日都睇到我心都噏曬，係。 係啊，咁呢位中大專家許樹昌又係講呢句嘢，又係即係又令人覺得疑惑嘅。 咁而家咪就係面對咁大嘅問題，跟住又開放翻啲社區會堂俾人哋用先咯。咁你然即係話，咁又會失去咗咧，即、就、係、是、原本咧話禁全面禁堂食嗰個原意啊。咁，咁你真係想點咧？ 係咯，咁點咧？嗬， 專家真係 好。跟住再 第二單好， 再睇下嚟自明報方面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新冠病毒疫情啊，咁啊以倍升咁樣嘅速度咧增長啊，不足一個月咧出現接近1800宗嘅個案啊。咁啊嚟自明報嘅報導，講到咧就係、是直至到昨日連續咧就係第八日咧確診破100格，並且衝破咗咧就係3000嘅大關咁講。咁啊，病毒更加喺醫院蔓延啊！瑪嘉烈醫院尋日咧就新增咗4名嘅支援職系員工初步確診啦。咁啊，當中3人咧就係麗景大樓嘅 R4S 嘅2級病人服務助理。佢哋亦都咧就係亦都為病人提供臨床個人護理噶。啊，當中一個人啊喺7月23日曾經入住宿舍，24日咧就最後一日翻工，27日因為唔舒服咧就驗出初步確診。咁啊，同呢一個職員啊喺23日喺宿舍同住一房嘅一個員工亦都出現病徵噶。28日咧就求醫之後，亦都咧就係初步確診噶。啊，院方為有關嘅部門員工啊檢測嘅時間，再發現咧第3名2級病人服務助理咧。都是初步確診的。醫管局的行政經理何婉霞就說到，該宿舍就有一個就通宵更，去到就給同事休息的。但是共用宿舍的6名同事入面，以及10名和2名染疫的同事曾經就用餐的員工亦都列為了就是密切的接觸者的。沒有病人就列為這個密切接觸者。他說到有關的病房已經就停止收這個新症了，病人亦都就是停出院。咁啊，院方亦都为该内科病房总共59名嘅病人咧，就系做测试噶啦。以上咧就系嚟自明报嘅报道噶。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同大家转睇下香港文汇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啊。讲到咧就香港国安法6月30日开始咧正式生效之后咧，警方啊，香港警方根据咧系国安法成立嘅执法部门啊，国安处咧，寻日就首度啊。向分裂國家的港獨組織是重拳出擊的，並且呢就拘捕呢港獨組織前學生動員頭目啊，叫做鍾漢林，咁發言人何樂恆以及呢就是鍾漢林的女朋友同埋呢另一名的男同黨，佢哋呢就公然挑戰香港國安法成立呢個叫做創制獨立黨，並且呢就喺上個禮拜喺 Facebook 嗰度發表呢創黨宣言，主張香港獨立，是涉嫌干犯組織分裂國家及煽動分裂國家罪名，是被扣查的。而干犯組織分裂國家的首要分子，最高是可判終身監禁的。而講到警方國安處對於有關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行為就展開調查，咁仲話咧，相信呢個鍾漢林咧，佢實際咧就係呢個創制獨立黨嘅主腦。咁而佢聲言咧，以建立香港共和國為目的，係干犯分裂國家罪。咁而鍾漢林同時咧，就同埋佢嘅女朋友以及係骨幹成員何諾恆咧，就更加喺創制獨立黨嘅 Facebook 咧發布煽動香港獨立等等分裂國家的信息咁講嘅，咁而國安處人員尋日就展開拘捕行動，以組織分裂國家以及係煽動分裂國家罪名咧，就係拘捕鍾漢林等等4人嘅。咁佢哋嘅年齡咧介乎呢個21歲至到係由16歲至到21歲啊，咁其實都係好年青嚇。咁呢個嚟自咧今天咧就是香港文匯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好，再睇埋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講到咧就係由上年嘅年中開始至到而家為止啦，反修例暴力事件啊經常發生，咁啊拖垮咗咧就係本港嘅治安。咁啊，警方尋日公布今年上半年罪案嘅數字，總共咧就有32345宗嘅罪案。较去年同期增加咧就7050宗噶，升幅高达咧就28%，增长嘅主要咧亦都系涉及咧就系反修例事件嘅黑暴罪案咁讲噶。警方指出啊，同反修例有关嘅暴力事件仍然未完全平息噶，部分市民宣染咗不守法嘅意识，全民戴口罩，咁啊警方话到咧就系让匪徒更加容易 意隱藏身份等等嘅負面因素，咁啊令到啊治安形勢難以喺短時間之內咧就回復。咁啊，但係若果今年上半年單單睇今年上半年嘅罪案數字，同上年下半年比較嘅話，整體罪案輕微咧就回落咗4.9%嘅。咁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陳偉強就分析指出啊，僅21%被捕者咧就係受到檢控，其實呢個情況係唔理想噶。佢話到啊，如果繼續以往嘅手法去到處理案件嘅話，拖一兩年都未檢控完啦咁樣。佢建議有關部門咧就應該就事件特事特辦，以加快檢控。佢認為啊，警方應該加快調查，律政司亦都要咧就添加人手以及咧就成立專案小組處理相關嘅事件。司法機構可以考慮咧就係仿效外國嘅一個措施，就係設有一個24小時法庭，加快審理案件噶，只有三管齐下，先至能够扭转咧就系检控缓慢嘅情况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睇下信报。信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讲到受新冠疫情打击啦，咁本港经济连续四季收缩嘅，政府寻日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GDP 預先估計數字咧就為按年大跌咧係9%嘅，咁係遜於市場預期收縮嘅8.3%。咁喺主要經濟環節之中咧，就表現最差嘅係包括旅遊業在內嘅服務輸出，上季係勁跌咗46.6%嘅。咁經濟師指出啦，上半年啊本港 GDP 萎縮咧大約9%。是1974年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半年跌幅，但是在這個低的基數效應之下，今年第三季收縮幅度會小過是第二季的。講到展望未來，政府發言人就說疫情仍然是環球經濟前景的主要威脅，雖然美國和歐羅區經濟似乎已經走出谷底，但是呢享有有效疫苗或者是疗法面世之前呢，复苏路径可能是缓慢同埋是颠簸不平的。除此之外呢，中美关系不断演变以及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啦，亦都增添了有不确定性。而充满挑战的外围环境呢，在短期内预料呢会制约香港的出口表现的。咁呢个嚟自今日呢係信报嘅头条报道啊。 再睇埋嚟自苹果日报嘅国际新闻啊，咁讲到呢就係欧盟前晚正式宣布呢就对中国嘅喺香港推呢个港版国安法嘅回应措施，包括呢就限制向香港出口用于镇压以及监视嘅设备，并且指出欧盟27个嘅成员国一致呢就对港版国安法表示呢就严重关切。咁媒体指出欧盟嘅回应啊，虽然不如美国，包括呢就係制裁中港官员，咁但係亦都开始呢就係转到呢就对话强硬啊。中国驻欧盟事务发言人就回应欧盟嘅措施啦，话到指出欧盟没有资格对一国两制说三道四，中方坚决呢就係反对欧方嘅有关错误做法，已经提出严正嘅交涉㗎啦。香港特区政府亦都表示啊，欧盟就港区国安法公布嘅结论同埋措施呢係属于错误嘅决定㗎。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做兵都可以有期限的， 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欢过，谁敢再贪爱我，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帮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作给我。 张嘅新作品被誉为系造兵主题曲，而歌入面苦苦单恋嘅主人翁希望藉住最后通牒得到对方嘅回应，为自己造兵嘅日子嚟一个了断。 我当然盼你接住我，结果可会碎落满星火。 作曲哈维填词王伟文，编曲 D J 王少明，监制哈维阿谦关礼森。 留我的请珍惜我这般的。人间都不太多， 上榜三星期回落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 DJ 爱的美堆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8:57啊，咁直播室入边咧，除咗白元老小白之外，仲有 O 喺度嘅， 仲要 Good Morning 华梅姐喎、 啊，早晨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 系有小白同埋阿 O 系咪？ 系啊， 系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Good Morning， 早晨吓。嗱，今朝咧，我华梅咧就想同咧阿娥姐咧即系讲声嘅吓，因为咧我哋嘅特首啊林郑月娥啦吓。咁咧呢排咧都真系啊，其实佢自上任以嚟咧都冇得闲过噶啦，咁冇办法啦，委以重任系咪？咁好啦，咁作为特首啦，咁啊大家有冇见到佢最近又有新嘅一个电视宣传片啊？咁嗰个咧就系呼吁大家咧要同心协力啊，系啦。咁喺呢个抗疫期间咧，好辛苦啊，哔哩吧啦咁样讲好多嘢啦，系咪？好啦，咁啊讲完咧，咁当然都系同呢一个嘅食肆全面咧系禁堂食之后咧新推出嘅宣传片嚟嘅。咁咧就不船总咧，咁已经即刻咧就要啦，系有个新措施，就今日开始咧就啲社区会堂啊、社区中心啊，咁又会咧有。上昼十一点啦，去到晏昼三点钟啦，就去开放俾市民大众啦。如果你冇地方去食晏嘅话啦，咁亦都可以按指示咧，即系有一啲嘅用啲条件噶都吓，同埋咧有一啲规矩要做咧，咁就可以入去啦。嗱，咁呢啲咧都算系咧，即系叫做亡羊补牢啦吓，咁希望系未为晚啦。但实情咧，我想同阿娥姐讲啦，喺呢一啲咁样嘅抗疫嘅措施。实施的情况底下呢，其实他可以做得更好，譬如说他和一班官员在昨天就很应该把握了时机呢，落去这个地区那时自己试一下呢，直头真的好转呢，是要好贴地的，落去踎街边吃个饭盒这样，这样呢就真的体会到民众的心情，这样才拿分的嘛。不过如果今天做呢就迟了，昨天应该一早做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嗱，我话梅姐出嘅 #hashtag 系咁嘅，林郑月娥都唔系傻啊，抗疫措施应该可以做得更系。 洪水方向近月傍外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的，仍然都是挤塞咧，龙尾去到洪天路，就是元朗公路方向上水傍外交汇处对开咧，交通意外未清理嘅，而家去上水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洪天路。咁喺九龙啦，狮隧去九龙方向咧，咁啊管道入面慢线嘅坏车虽然清理咗啊，咁但系咧后少少近住隔田村去九龙方向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隔田村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星辉豪庭都系有意外啊，龙尾就去到风力楼。龙翔道观塘方向，星辉豪庭对开咧交通意外，龙尾风力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挤塞，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油麻地停车场，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油丽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财子 O O O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啊，吓9:06嘅时间啊，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lvin 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Kelvin， 睇到隔晚美股啊，都做得几好啦。咁啊，琴日港股咧都系靠腾讯啊吓，咁单天保至尊啦，升咗上去，同埋一啲咧半导体股份啦，咁啊带领大市咧向上咁样攀升啊吓。咁啊 ，Kelvin， 问下你啦，今日咧港股方面啊吓，咁啊你点去分析咧？ 系咁，因为睇翻港股嚟讲，咁见到隔夜个美股都做得唔错啦，咁亦都见到个基本上见到联储局都维持个息率不变，咁所以我哋就觉得你话如果你睇翻今日嚟讲，我哋就觉得可能同过去两日个格局都可能个差别都唔大嘅，因为而家基本上就系见到个市场基本上就系都系继续有少少观望嘅状态啦，咁就见到基本上都系望翻主嚟讲两样嘢啦，即系都系个本地疫情同埋个即系同埋个即系中美个紧张关系，咁所以你话如果近排嚟讲，咁我哋就觉得你话暂时嚟讲，咁可能25,000 or 25,500多少少，咁就可能會一個短期阻力。咁當然嚟講，咁如果睇翻長線長少少嚟講，咁你話其實個市即係都係26,000+咁跌翻落嚟，即係而家呢個水平。咁其實我哋個跌覺得個跌幅都可能過大㗎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你話如果即係你話而家長線即係買翻入少少，即係個支持位，咁我哋就覺得其實而家即係都其實係有支持㗎啦。但係你話如果你話短期有冇個好大嘅反彈，咁就見到係。咁就見到係同即係而家過兩日見到都係個升幅，即、就、係、是、有升幅，但係都唔係話特別快，或者可能即係騰訊帶住。咁而家即係你話今日嚟講，我哋覺得個情況可能都會相，我哋覺得都可能會係繼續向上嘅，但係個幅度唔會話真係特別太大。 係咁啊！今日咧，散股民啊，聽眾咧，黃小姐咧就問只咧吉利汽車，咁啊，佢就17.5買入嘅，咁樣咁啊，問下 Kelvin 應該中長線應該點去操作啦？咁樣問下 Kelvin 先，交俾你分析一下啦。 係咁，如果睇翻吉利嚟講，咁17.5，咁而家就可能係低，即係跌低，即係可能而家就係比嗰個價低少少啦。咁但係就唔係話好。即係唔係爭好遠，咁我哋就覺得咁其實吉利個情況亦都見到其實同個大市係相若嘅，咁你話見到之前個升幅係比較厲害，咁但係亦都係喺呢一陣嚟講，即係近期呢個調整度都跌咗翻落嚟啦。咁但係你話吉利嚟講，咁我哋就覺得其實就唔係話太差嘅，因為如果你睇翻下半年，咁其實我都睇好汽車相關股份嘅，因為你話自從基本上見到即係上半年可能會差少即係個銷售，咁但係你話見到五六月咁或者七月，咁我哋都見到個汽車個銷售其實都開始有個反彈翻喺度㗎啦。咁我哋覺得亦都見到下半年，即係見到啲香港，即係國內其實個即係其實國內個即係而家個疫情個控制嗰邊開，即係做得相對都唔錯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你話下半年，即係如果你話會唔會成個？即係個情況正常翻，咁我哋覺得都會嘅。咁所以汽車銷售，我哋覺得下半年都應該會陸續上升翻嘅。咁所以你話如果睇翻吉利嚟講，咁17.5，咁其實你話唔係爭好遠。咁我哋覺得你話下半年，我哋其實覺得你話吉利，我哋覺得都可能會上到差唔多20嗰啲水平嘅。咁所以你話所以我哋就覺得其實你話而家咁，我哋就覺得都唔係爭太遠。咁所以我哋覺得係可以暫時嚟講都可以持有翻。咁即係等佢翻上去。譬如17.5，咁甚至我哋覺得你話翻翻家鄉都未必話即刻要沽翻出嚟，咁我哋覺得都可以繼續揸落去嘅。 了解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啦。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 Kelvin， 拜拜。 好嘅，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电话旁边咧有乐彤啊，乐彤早晨。 Hello 啊，哦，早晨啊。 早晨啊，咦，我哋都冇饮醉，琴晚乜？ 系啦，咁仲系好清醒咁样，仲讲到早晨，因为点解咧？乐同咧仲有一门新嘅生意啦，就系、是、做红酒生意嘅。咁啊，红酒呢个字喺香港就好笼统嘅。咁啊，有啲朋友即刻会话啦：，喂，卖红酒卖唔卖意大利气泡酒啊？卖唔卖白酒啊？卖唔卖咩？ 你咁清楚嘅，你咁清楚，你系咪就系嗰位仁兄啊？ 唔系啊，喂，净卖红酒嘅，佢有咩酒？其实咧，我估计都系一个笼统嘅简称啦。咁但系喺做呢一门红酒生意之前咧，我先问下乐同，喂，其实识你嘅时候咧，都唔觉你系中意饮酒嘅，或者中意品酒啦，呢、這个字就比较优雅啲啦。咁啊，文雪你都读咗好多红酒课程，读下读下系咪啊？ 其实唔系嘅，我都系读少少嘅啫。我呢啲我唔方便抛书包。你有访问过咁多劲人，其实我都知道你对于酒界嘅朋友都好熟悉啦。咁我自己其实今次开呢间网店都系纯粹真系想以一个 wine lover 嘅身份去分享翻我自己，即系平时。即系中意饮啲乜嘢啊咁样咯，因为我成日觉得即系啲人可能会觉得啊，阿乐同好似成日都过住一啲好咩好奢华、好富态嘅生活，但其实唔系咯，我饮嘅嘢都系好基本嘅嘢咯，我都唔想人哋觉得哦，原来去学酒啊嗰啲就系、是。好似要搞到好似好上流社会嗰一种咧，我就想做翻少少贴地啲嘅嘢，即系一啲 daily drinking 嘅嘢啦，即系几百蚊就可以都有一支性价比好高嘅酒，我自己就倾向想做呢一样嘢，同埋推广多啲呢一样嘢咯。因为其实饮酒嘅文化，即系品酒啊，饮呢啲咁样嘅葡萄酒嘅文化，喺呢啲欧美嘅地方咧，都系好普遍嘅啫嘛。咁其实基本上一日三餐，佢哋可能都会饮酒，又或者即系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朝头早，佢哋都会开支酒嚟饮。咁未必日日要饮到好贵噶嘛。当然，即系名庄酒嗰啲，我自己都会饮嘅。但是都是可能要即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之下，你才会开一支很漂亮的酒咯。所以我自己就想做一些可能即是三五支几一日可能每一日或者隔几日可以饮一支这样都觉得又好饮又得意的东西咯。 是一开始为什么会想到想做这样东西呢？ 其实因为而家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小小嘅网店啦，咁即系我都系我自己小本嘅经营啦。咁同埋其实因为有啲 fans 啊，即系自从我摆咗几张卡片上网之后咧，咁就有啲 fans 会要求我，哇，系咪即系就会 message 问我话你可唔可以都自己送埋货噶？好想见你啊，好耐都冇见过你。咁我觉得我。即系做到嘅，咁我都尽量做咯。其实系咯，系喺我谂都两个几礼拜前做嘅呢件事，即系未有呢一波疫情爆发嘅时候做，咁都好好彩可以即系做到一次咁样亲自送货俾我啲粉丝客人啦，咁样咯。 嗯，咁但系嗰个好明显系 gimmick 嚟噶啦，系咪先？ 唔系，其实我自己之后都好希望可以 keep 住间唔时啦，期间限定嘅活动咯，即系系啊，即系我觉得间唔时联谊下都系一个几开心嘅活动嚟嘅，同埋我觉得佢哋都即系有啲系真系会即系可能以前已经系好支持我噶啦，咁有啲又可能真系都想试下我啲酒，咁我都好欢迎大家去同我即系喺呢方面有啲交流咁样咯，我都好开心嘅，见到每一个客人好开心攞住我嘅酒，系啊。 嗯，嗱呢个咧就系第一个步骤啦，咁慢慢咧就可以有机会将自己嘅网店去扩展啦。咁啊问下乐同啦，下一步嗱疫情又有下一波啦，咁我唔想见到再有下一波噶啦。其实大家最紧要就系 happy。啊！除口罩，咁大家真系可以 gather 下，即系面对面啊碰杯咁样饮翻杯啦。但系依家系咪大家，尤其是好多唔同嘅 artist 朋友，以至你咧，都做好多网络嘅销售啦，以至系要喺网络上边拍好多唔同嘅片，譬如认识你嘅 product 咁样啊，可能你都会即系开支酒，跟住就会朗下，跟住就会话啊，其实咧呢支当 prosecco 咁先算啦，啊啲酸度咧就 OK 嘅。啲气泡咧又好细致嘅，即类似呢啲咁嘅品评去讲翻或者 share 吓，就令到网上嘅促销会容易一啲咧。 我自己系啊，我都因为其实以前一路都有啲想做噶啦，但系又不知如何入手去做啦。其实因为我自己都会有 follow 好多，即系一啲。 可能酒评人啊，或者系即系对于酒有兴趣嘅一啲人士啦，喺一啲社交嘅平台上面。咁我见到佢哋嗰啲即系相啊嗰啲咧，即系会摆好多，可能摆支酒出嚟，跟住佢哋就会有好多嗰啲写咗好多啲 tasting note 啊咁样啦。咁我就但系以前一直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啦。咁但系而家自己亲身，既然都卖得咯，咁我觉得要再亲力亲为啲咯，即系所以嗰啲拍片啊。自己怎樣在個條片上講什麼啊，怎樣介紹啊，都是自己搞咯，一腳踢咯。即這方面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再靚一點的片整得，但其實都要很多時間。我看到你們都有個開箱片啊，其實 是啊， 是啊，你覺得你那些靚的東西啊， 我們那些都是換票性質的。哎呀，不要說我了，先說你先啦。 是啊，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普遍咯，現在都開始流行這個的销售的模式咯，同埋分享少少买一支酒嘅，里面有少少嘅 story， 我都希望做到。 咁啊，讲开分享啦，嗱，依家夏天啦，热辣辣咁样咧，究竟啊，乐同嘅心水嘅酒嘅品种系啲乜嘢咧？嗱，我哋都系啦，即系电台唔好讲牌子啊，讲下酒嘅品种或者葡萄菩提子嘅品种啦，可能咧就令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可以长下啲 wine knowledge 咁样。咁啊，虽然乐同自己都讲话啊，对于某某某劲人来讲，自己的红酒知识其实很浅薄的，当然啦，学海无涯嘛。不过我都看到你很发奋地去读啊，是这样 mark looks 啊，这样有些什么可以跟我们开心 share 呢？ 其实我自己的店里面呢就有一支白酒的，我都挺喜欢。其实我自己就很比较少喝白酒啦，那支白酒就叫 Maisalala， 咁我諗可能大家都好难记啦，咁但係呢佢係用，即係佢係嚟自西班牙嘅，咁佢就係用一个 local grape 去做嘅，咁佢就係 100% 嘅 Godello 嘅一个当地嘅提子啦。咁 讲慢少少先，抄唔切啊，讲慢少少先，抄唔切啊。 係啦， Godello 嘅提子啦，咁佢有落到桶囉，係啊，即係佢屋咗嘅，所以佢出嚟嗰个风味呢係比较多啲嘅桶味啦，同埋又有啲 vanilla 嘅味啦，咁即係佢係比平时嘅一啲白酒呢係个 body 係厚身少少啦，然后佢你可以话佢有啲似係 burgundy 嘅一个嗰啲白酒嘅 wine style 啦，系啊，咁所以如果中意饮白酒嘅朋友咧，我觉得呢支咧系都性价比好高啦，同埋而家夏天咧雪冻去饮都 OK 嘅。另外，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饮香槟嘅，咁我自己都而家暂时香港都仲未有嗰个牌子嘅，咁就揾咗一啲系都系比较小众啲嘅一个酒庄嚟嘅，咁佢就系香槟嚟嘅，咁干 cru 嚟嘅都系，咁就系 100% 嘅 Pinot Noir 啦，系 Blanc de Noir 啦，咁 我识咗你咁耐，我未见过你咁认真。 咁 认真 啊！你咁认真问我，咁我梗系要认真答啦。咁我觉得光酷系都系一个即系好矜贵啦，一个特级嘅庄园啦。 系 系啊，咁所以就同埋我觉得最紧要嘅系你喺街上面揾到嘅牌子咧，来来去去都系嗰几个噶嘛。 系啊， 咁 又啱啊。 系啦，咁如果想试啲小众啲嘅嘢啊，或者系啲特别啲嘅，我冇见过嘅，咁其实我想偏向做一啲香港未有嘅嘢咯，係啊，即係香港比較少人去買嘅嘢，因為好多人都問我，你會唔會有博多啊、Burgundy 啊，或者即係好多好大佬，即係我絕對明白大家嗰、那個即係對於酒其實都好有追求，同埋都好多認識噶啦。但係我自己就可能我又都學咗少少啦，咁我又會想飲多啲特別啲嘅嘢，同埋叫做。即系都系平靓正嘅嘢咯， 系啊，因为其实好多，譬如当香槟为例啊，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好多都系劲人嚟嘅，咁可能一讲已经如数家珍啊，边个乜乜乜品牌，乜品牌咁样，但系你又要知道啊，系啊，嗰支香槟真系好贵啊，因为咧好多钱都去咗做市场嗰度，即系 marketing 嗰度咁样，咁你变咗如果有机会发掘到一啲其实佢个 brand 未至于咁出名嘅，但系你又揾 揾到翻嚟卖，跟住哦，原来啲气泡都好细致，或者嗰、个果香度都好浓，咁样都几适合香港人。其实香港人都几重口味噶嘛，其实喺即系饮酒嗰方面，我唔知乐同觉唔觉得啦。你啲客仔又点样俾翻啲 feedback 你啦？咁啊，我身边嗰啲酒肉朋友咧，咁全部都系要饮啲好浓味嘅，好 即系都系 whisky 啦，佢哋中 系啦，好 strong 啊，嗰啲咁嘅字眼咁样啦。咁 我就系、是、我都揾到一啲系好得意嘅嘢嘅， 系咩系咩？ 佢都系西班牙嘅，佢落个 whisky 桶嘅咯。我嚟紧有一支系咯，我有一支红酒都系咁样嘅。咁所以我就系咯，我偏向会做呢啲嘢多啲咯，因为。系咯，当人哋问我有冇 whisky 嘅时候，我谂可以介绍下呢啲即系红酒。你谂下落个 whisky 桶嘅，佢其实都系有少少 whisky 个风味喺度。 系咁啊，边做边学啦，边。学亦都会变做啦，咁啊嗰个世界亦都好宽广嘅，咁啊系咪第二条轨道咧？阿乐同你觉得呢、這个关于酒嘅追求，以至酒呢一门生意，对于你嚟讲 都系噶。其实因为以前我都好幸运啦，即系做歌手又可以出个碟，跟住又做演员又可以拍戏咁样，咁呢啲都系我自己嘅兴趣同埋我一直嘅理想嚟噶嘛。咁而家呢一个做酒嘅生意呢，其实自己好有兴趣啦，对于即係葡萄酒啊 ,wine 呢方面嘅嘢係好有兴趣。咁所以都好希望好好咁样发展呢一门事业囉。 咁、啊、 我都觉得好幸运嘅，可以做到一门自己鍾意做嘅事业。 係咁啊， 即係起码呢样嘢係自己鍾意嘅，亦都会全心投入去做囉。亦、都我觉得如果係囉，你如果识酒嘅话呢，咁你身边应该会有一班飲酒的朋友啦，咁其實佢哋喺即係佢哋會教你好多，同埋亦都會有好多窿路可以介紹到啲唔同嘅可能酒商啊，或者即係總之關於酒嘅一切咧，你係都會意想不到咁樣去學到啊，或者去係咯，去可以慢慢咁樣有一啲人去幫你去一起行呢條路咯，一起可能教你點樣做呢一門生意咯。咁我都慶幸我身邊識嘅朋友，佢哋大部分都飲酒嘅，跟住亦都好支持我呢一門生意咯。係， 你平時對人好啊嘛，收積翻嚟噶呢啲係 啊。好嘅，系啊，你睇下，你头先随口噏 咗 讲咗好多唔同嘅 idea 俾我。 哦，冇啊，边度有啊？我就系讲俾听众听啫嘛。好啦，今个早上咧。啊，咁啊，希望你嘅实体店咧，哇，指日可待啊吓，咁啊，留待疫情一过咧，就开始揾铺咯，知唔知啊吓？ 好啊，多谢 啊，好，多谢乐同 ，thank you，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九点二十四分啦。 系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喂，天口热啊吓，咁啊，嗰啲酒精饮品唔好咁早攞出嚟治啦。咁啊，朝头早都系饮下牛奶啊，饮下清水咁样健康啲啊吓。 饮啖暖水先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嗱，稍后都有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大家留意住啦。日间都系酷热嘅。咁啊，最高气温啊，大概33度啦吓。而家29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嘅。咁我哋最关心就系希望今日大家都有个好嘅地方食一食自己嘅午餐啊，晚餐啦。 咁啊，呢个时间咧，听听追踪三十一先。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咁啊，九点半钟之前咧，有晨光追踪三十一。咁电话侧边我哋揾到有 Cousin 罗启新，早晨 Cousin。 早晨 Cousin。 早晨啊，早晨啊，小白。 哎呀，今晚有啲咩正嘢俾我哋睇咧？ 哇，今日咧就系睇下啦，八点钟啦。本来以事论事咧就系八点钟做嘛。 嗯。 但系因为咧就要放假立法会，咁所以咧就有另外一个啦，就叫做看见温度2020啊。看见温度。咁究竟看见温度系咪大家呢排都见到个温度好高啦？但系佢就唔系讲真正嘅温度啊，系讲人间温度啊！ 哎呀，咁深奥嘅题材啊！ 系啊，即系咧嗱，咁啊第一集咧就讲象是一家人啊，但系个象咧一般咧就系话似咧就系企人边个象啊嘛，而家真系大笨象嘅象啊！ 哦， 系啦，咁而家咧近年呢个泰国咧兴起大象保育旅游啦，喺清迈啊、布吉咁嘅地 方咧，都林林种种嘅民间庇护所啊。 系 咁啊，嗰啲象咧叫家象，即系屋企嘅财产嚟嘅，咁样，所以就唔受呢个野生动物政策保护嘅。 哦， 咁咧有一个叫阿江嘅咧，佢就自细跟住爸爸咧就养象嘅，咁啊即系帮手啊伐木啊、骑象旅游等等啦。咁但系咧转型咗做保育中心啦，希望回馈啲大象嗰啲退役咗嘅老象都可以，唉，即系。安享晚年啦， 系啊，要其实象都好有人性噶， 系啊。但你啲象咧，佢食粮啦，你都有买个猫粮、狗粮 嘅，系啊系啊。 但系象粮一日已经要食200公斤啊， 哇， 好大食、啊， 养只象真系都几贵， 好大食啊。 咁啊，而且咧就一来就经济负担沉重啦，咁啊二嚟咧就系、是、佢哋嗰只大象阿沙咧，阿沙拉啊， 沙拉， 咁佢咧就系、是、病咗，同家人商量啊，咁会唔会好似其他丈夫咁样，即系嗰啲丈夫咧就唔系老公啊，即系等于马夫咁，佢啲养嘅丈夫咁啊。即系拎佢卖换翻一笔钱咧，咁样，咁所以都阴公噶吓。 哎呀，拎佢卖之后嗰啲前路又唔知点咧， 系 咩人嗬？ 咁啊，跟住啦，啊又系泰国，咁嘅9:30咧，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咧。咁咧就今次就系讲咧泰国嘅象岛啊。 咁、都系象、 啊。系啊，咁啊今日长跑侠咧啊，咁佢就去到曼谷啦，咁啊即系周围走啦咁样。咁又認識一下啲啊寺廟咁認識咗咧幾個嘅野外跑手喎、 啊。 咁佢哋咧就帶佢去象島嗰度咧，感受一下喺呢個密林裏面咧嘅一條跑道啊。 係， 係啦，要喺咧就係、是、濕度90%之上咧。 哇，好辛苦喎、 啊！比賽啊， 好辛苦啊！呢、這個濕度， 好辛苦啊，係啊， 呼唔到吸啊。 係、啊，咁啊，不過佢有樣嘢就好過我哋啊，唔使戴住口罩跑步 啊。呢個真係近排最弊翳啊！如果啲跑手啊，或者即係啲選手朋友嚟講，呢、這個比較、 啊、我嗰日咧就戴住口罩啦，初初都得嘅。咁跟住落咗場雨之後咧，原來咧就是、以前啊嗰啲咧即係處理嗰、那個。即係有其中一種咧刺死嘅方法咧、 啊， 就係、是、不斷咁將一啲肉扣子咧浸水咧，鋪喺嗰啲飛粉嗰度咧，整下整下焗死佢，我幾乎就咁焗死咗啊！ 哇！ 佢索咗水之後咧，已經唔透氣啊！ 你有冇試過嗰啲咩口罩架咁樣喺入邊頂住當先啊？ 誒冇 啊，不過而家咧都要帶多幾個，因為如果咪濕咗咧， 係啊，講得啱， 你唔用又拉你。 啊、 你用嘅焗死你咁样， 啊、一块嘢搭住喺块面嗰度，根本呼吸唔到啊！ 系啊，咁啊，亦都睇下啦吓，即系各说各有理咧，你又觉得你啱，佢又觉得佢啱、我哋通常叫做乜乜门嘅， 搬龙门 咯，唔系啊，唔系搬龙门就一个啱，另外一个唔啱啊！我嗰啲叫罗生门啊， 罗生门可以 系啊，今晚11:00夜广场文学放得开咧，啊就会讲起佢。地獄羅生門喎，點解叫地獄羅生門呢咁樣啊，小白可能都聽過呢個人嘅，因為咧生於明治年間咧有一個咧啊叫做啊界川龍之介啊， 界川龍之介， 由頭界到尾啊， 係咯，界川咗喎， 已經仲要繼續界落去 係啊，35歲嘅時候咧就過身啦，自殺嚇。咁、但係咧，佢一生咧發表過好多咧嘅，即係好有名嘅文章嘅。例如發表過《羅生門》啦，係有《地獄變》啦，咁樣即係都俾啲名家攞出嚟咧拍戲，所以大家都熟悉嘅嚇、今次咧就會傾下佢嘅作品啦。 而《羅生門》已經難搞，仲要《地獄羅生門》 係啊，係啊，其實佢係《地獄變》加《羅生門》咁解啫。 好，今日夜晚留意一下啦嚇。唔該曬 ，Cousin， 拜拜。 拜拜 好啦，而家听听9:30嘅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开放各区19个社区会堂同社区中心，市民至葵五线，开放时间是上午11:00到下午3:00。市民进食时需要按照场地预先编定，相距1.5米的座位入座。除了饮食期间，所有人要戴口罩，并在进食后离开会场。市民进入场地时需要量体温和戴口罩。另外，政府總部內的食堂今日起提供堂食服務。行政署說，政府總部內的食堂供職員使用，並不向公眾人士開放。 警方国家安全处寻日以港区国安法分裂国家罪拘捕三男一女，年龄16至21岁。国安署高级警司李桂华说，一个团伙近日在社交平台宣布成立主张港独的组织，内容包括纲领和宣言，但他没有透露组织名称。香港本部已经解散的学生动员证实，四名前成员被警方拘捕，包括前召集人钟汉林、前发言人何诺恒和前成员何恩乐，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0和21条，即是分裂国家和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等罪名，分别被拘留在田心、马鞍山、元朗和屯门警署，暂时不得保释。12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发表声明，批评等同向全体香港人宣告白色恐怖年代正式降临香港，认为香港人不能对上门拘捕一事置若罔闻，国际社会亦正是注视政权的一举一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感染数字连续6日上升，亦系连续2日单日新增超过100人确诊。新增嘅本土病例有102宗，新疆占96宗，辽宁5宗，北京亦多1宗本土病例，患者同大连嘅病例有关联。北京近日累计有3宗同大连相关嘅确诊病例。昨日沒有新增死亡個案，上海有1宗境外輸入的疑似病例。另外新增無症狀感染者21人，當日由無症狀感染轉為確診的病例有12宗，目前仍然有280人接受醫學觀察。內地累計84,165人確診，4,634人死亡，78,957人康復出院。澳洲传媒报道，澳洲单日确诊新型肺炎病例创历史新高，但在维多利亚州就新增700人确诊，13人死亡。维多利亚州今个月爆发第二波疫情以来，州政府实施严格封锁和限制措施。当局日前说，新一波疫情可能已经达到顶峰，但感染人数仍然持续上升，多间护老院爆发感染，联邦政府派遣医疗小组协助应对。维州的疫情亦蔓延到邻近地区，昆士兰州新增3人确诊，其中2人相信在悉尼感染。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大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04点，升121点，成交金额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8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5元，升3.5元；新奥能源93.15元，跌8毫；中芯国际28.85元，升2.5毫；友邦保险72.05元，跌5.5毫；阿里巴巴247元，升4元；小米集团15.1元，升2毫；美团点评194.3元，升3.3元；百威亚太27.45元，升1.95毫；汇控系36.4元，升6.5毫；康希诺生物262元，升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05，瑞士法郎0.913，加元1.335，人民币6.994，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66，

我是 Sharona， 想知道我和三年前有什么不同，那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城，我是你的后援会。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继续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吓，九点四十一分咁啊，直播室继续有阿 O 同埋小白，但系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埋朱海婷同我哋咧讲下享乐时代咯。Heidi 早晨啦， 早晨 Heidi， 早晨两位拍档，今日嘅享乐时代咧都真系睇下你啱唔啱听，因为咧系比较重口味一啲嘅。 系咩嚟噶？ 啱你就好啱，唔啱嘅话都听下啦。 臭豆腐。 類似嗰啲 friend 啦，都係味感十足。我想問下你哋兩位食唔食榴蓮㗎？ 哎呀，我係榴蓮嘅呆翻嚟㗎。係 啊。 啊，咁啊，阿 O 睇嚟其實唔係太食㗎喎。 唔係啊，我更加中意食啊。 係咪啊？ 我更加中意食。 咁就啱。 我哋可以用呢四個字啊，臭味相投啊，係啊嘅好朋友啊，咁樣啊。不過即係坊間依家啲榴蓮品種都好多啊，同埋都係好似西瓜咁樣咧，又用啲英文字母，用啲數字嗰啲咧，我就唔係咁曉咯。 今次咧都唔使大家食得太多 number 嘅，点解咧？嗱，因为呢段时间啦，咁当然啦，你都系买翻屋企食噶啦。但系我就唔系讲真系食嗰个榴莲，而系加入我哋女士们中意嘅元素，就系、是、一个榴莲为主题嘅下午茶， 即系好似榴莲 pancake 啊、糯米糍呢类咁样嘅复制品啊。 系啦，都系一个三层嘅 T 恤啦，不过咧你就可以好靓靓、好重口味咁拎翻屋企食嘅。 系好食啊！ 咁即系外卖嚟嘅呢一样嘢系。 啦，其实咧本身咧喺呢一间酒店咧就有呢个嘅榴莲 T 恤，即系都系其中一个令佢哋好出名噶啦。因为佢哋嘅酒店嘅行政总厨咧有呢个榴莲小王子之称嘅，都系用榴莲嚟做甜品咧就已经出咗名噶啦。好啦，咁但系今次咧因为疫情嘅情况之下啦，咁就唔使堂食啦，大家可以咧将呢一个嘅 T 恤落翻屋企。我谂其实除咗呢间酒店之外咧，都好多嘅酒店佢哋嘅三层高的西式的下午茶呢都已经出了一些呢是用硬卡纸整的，同样是三层的一个 tray 啦，但是大家可以拎走一个很好的、就是、个包装、啊、和个配套的啦。今次呢首先他们一拎呢整个袋好像一些外卖袋啊，有些像我们去街市买送那些呢里面有一层银色啊，可以保鲜、啊、 保温的， 保温啊和保味啦，今次当然要保埋个夹。 是啊是啊是啊。 咁你成袋已經可以拎走啦，咁打開之後咧，就會見到咧係佢哋酒店總廚一個卡通公仔啊，咁啊攞住一個榴蓮嘅一個卡通公仔嘅紙嘅包裝，咁你搣開之後咧，就係、是、嗰個三層嘅 T 恤嘅啦。咁基本上佢鹹同埋甜點咧，加埋都成十款咁多噶。咁啊好啦，先講係有邊個款啊？頭先你哋所講嘅 number 啦，例如係 D24 啊、D197 啊，甚至乎就係、是、有一隻好似101啊咁樣啦。 我冇講過，我冇講過任何一個 number， 但我冇持有嘅呢啲。 佢講嗰啲 number 係第二啲 number 嚟㗎。 我冇持有呢啲股份啊，但係 Heidi 就有。持有 D24 的榴蓮 是啦， 一個咁樣 冇錯啦， 可能持有大量 嘅 佢 呢一個嘅 D24 啦，同埋呢一個 D197 啦 ，D 係啦呢兩隻多啲嘅。但我就覺得咧，反而邊一種嘅榴蓮或者甚至乎貓山王等等咧，都唔係個重點。我會緊張咧就係、是。將個榴蓮嘅肉啊擺咗落去唔同嗰種甜點之後，出到嚟邊個效果係最中意咯？例如啦，有呢個榴蓮布甸啦，就用咗貓山王，就好似我哋平時食嗰啲奶凍咁樣嘅狀態啦。但係上面咧都有一撇嘅榴蓮嘅，喺上面嘅嚇 一撇 係。咁亦都會有咧就圓粒嘅，咁啊貓山王果肉嘅呢個榴蓮咧，即係。 在很多款式当中我摆返几个真的榴莲肉在这里。以免呢就好像 O 啊或者小白咁哎呀我陪隔离的女士吃啫我想吃返个真榴莲啊。 我不要奶冻我只是要榴莲肉咁样。 我要雪冻的肉咁样咁都一样有在这里的。咁以免你哋觉得冇咗个原味嘛。好啦亦都有榴莲用 D24 榴莲整成的蛋卷真的真的我哋好似一条条脆嗰种嘅蛋卷喎。 嗯 有啦 有 咁亦都有呢榴莲芝士泡芙即係啲 puffer, 你食落嘴之后呢就融喺个嘴入面嗰啲嘅以前我哋就食 cream puff 啦係咪忌廉泡芙啦今次呢就係榴莲整咗嘅 cream puff 啦。 哇 就係 D197 嘅榴莲做成嘅。 其实呢 ,Heidi, 我打少少岔你讲嗰啲数字嗰啲榴莲呢其实佢本身呢嗰舊嘢呢都係淋淋地嘅意思呢都係比较 creamy 啲如果再打少少少 cream 落去咧，我就想象到系啦。如果喺个泡芙中间夹住咧，就哇， 系啊！死伯，你以前另外一啲嘅种咧，系又干身又脆咧，我谂佢哋就唔会拣嗰啲种嚟做榴莲嘅。 嗰啲干包就唔得咯， 系 咪？ 干我都麻麻地，我宁愿食完成手湿滴滴咧去洗手。 我哋全部都中湿漉漉同埋好 juicy 嗰啲啊！ 系啊， 真系。 除咗泡芙之外咧，哇！呢个就系我最爱啦，榴莲斑斓糯米糍啊！ 哎呀，呢个听落去都好～好食啊！ 因为平时咧，你去某啲喺西贡好出名食甜品嗰间，咁啊芒果糯米糍、榴莲糯米糍都食咗啦。但系佢呢个咧加埋斑斓味咧，咁变咗净系你睇个糯米糍皮咧，已经系浅绿色噶啦，有斑斓嘅感觉。咁仲有少少金箔喺上面。 哇！ 即系其实你觉得亦都系榴莲嗰种 creamy 嘅质感，同斑斓沟埋都系 friend 噶噃。 系啊，因为咧大家都系东南亚土产啊， 系啊， 即系嗰种风味啊出埋嚟啊， 夹得到。 加埋嗰陣嘅清香咯，斑斓我都非常之中意嘅。好啦，跟住呢個我都好中意啊，就係、是、咧綠茶荔枝嘅榴蓮卷，即係好似我哋嘅蛋卷。咁但係通常卷或者卷蛋啊，卷蛋卷蛋中間咧都有陣忌廉嘅陣 cream 夾咗喺度噶嘛，係咪？但係咧，哇！佢今次呢個忌廉榴蓮忌廉嘅比例咧，係佔咗個卷蛋嘅三分一嘅，即係好厚嘅。你見到入邊嗰個卷蛋嘅 cream。 哇！綠茶荔枝呢個都好霹靂嘅配搭。 係啊，但係我自己嘅。觉得呢一个有少少却步嘅，会唔会燥得滞？因为本身一粒荔枝唔知已经几多把火噶啦，跟住个榴莲大家都知道系 又燥噶嘛， 系啦，即 系有绿茶喎。嗱，绿茶又有少少，我哋话除咗抗氧化之外，又有少少清热嘅感觉噶嘛？你觉得 系啊系啊？咁啊，究竟当中嘅平衡系点样拿捏咧？就要交俾你头先讲嗰个总厨啦， 系啦嘅味蕾，自己系同佢做一个嘅平衡啦。 哦，好啊好啊，呢、這个都几有趣吓。 金榜榴莲芝士蛋糕。呢、這個我就真係覺得咧係最重口味嘅一個啦，因為佢呢只咧係實嘅 cheesecake 啊，唔同你頭先嗰啲泡芙啊，甚至乎啱啱個卷蛋啊，都係做嗰種嘅 creamy 噶嘛，呢種係混埋落去只實嘅 cheesecake 當中咧，即係 New York cheesecake 當中咧，咁就更加係真係會 rich 啲啦，我覺得係最 rich 嘅一種咯。 係一位幾多錢咧？大概 嗱一位咧，由於你好難食曬，所以咧其實佢用兩位計嘅，兩位咧就係400多蚊左右。咁比起好多啲即係酒店 grade 嘅兩位嘅 T set 其實都係正常㗎，有啲都要600多蚊起跳㗎嘛，係咪？ 呢個都係正常㗎。 係啦，呢個係 T set 啫。但係如果你去到呢間酒店當中咧，佢其實仲有好多款咧榴蓮嘅甜品，以前可能係 cake shop 買走嘅，講埋俾你聽啊。有咧一個榴蓮千層嘅我哋叫 opera cake 啊，即係以前嘅叫做千層嘅蛋糕。 呢個好中意食哦。係 啊，呢個就係。 仲有咧就係榴蓮嘅芝士蛋糕，佢係。做到一個圓波波咁樣嘅芝士咯， 哇！ 所以如果你係榴蓮控嘅話，仲有隻 D24 榴蓮嘅 cheese tart 添， 係啊！ 所以咧，如果你係榴蓮控嘅話咧，應該都滿足到你嘅口味，同埋幾好啊！你諗下以前，如果你入到呢間酒店，可能佢個 cafe 食呢個榴蓮嘅食緊嘅下午茶，你唔食咧，你真係要即刻離開噶嘛，即刻離場噶嘛，係咪？但係而家當你個個拎翻屋企嘅時候，而你屋企又冇啲同你抗衡嘅分子咧，你可真係可以喺屋企。开住个冷气，哇！成屋味都充斥住榴莲味。 然后中意食榴莲嘅人咧，就会觉得呢一阵味继续留喺度，都仲有一种幸福嘅味道喺度。 绝对唔抗拒，系咪啊？ 系啊，榴莲飘香啊！喂，乜嘢都系好。 最唔好系咩咧？就系、是、卡路里会增加啦，所以咧要攞翻条绳出嚟揈下揈下之后，可能要跳翻几下绳。 之后你自己就唔该做运动噶啦。 系啊，咁啊，多谢 Heidi 今日呢个榴莲嘅分享啦，咁啊，亦都促成咗我呢个臭味相投嘅群组啊。 问下彭仔，你都中意先，我即刻问下佢先。 好啊，我哋可以组团啊。 我哋嗌两 set 啦，可以。 好啊，好啊，多谢 Heidi 嘅推介啊吓 ，thank you。 In a world where you feel cold, you gotta stay cold, oh baby. Yeah. Miracle taking that moonlight, 今宵もね無らない。月明かりを頼りに君の元へ hide and seek, 心へ。年伸び込んで君の間近近づくのさいつの間にか。流れ星でないなその瞳はダイヤどんな宝石よりも beautiful な運動も目取れてしまうほど君から目離せないのも 究竟唱咗几多次佢哋嘅歌名咧？系啊，呢个系嚟自防弹少年团啊 BTS 嘅作品啊 ，Stay Gold。咁啊，我哋屋企咧就 Stay Home 啊，依家要啊，好多朋友都在家工作啦。咁啊，唔知在家工作你咧，横掂都叫外卖啦。 嗯， 唔似呢啲榴莲啊，即系头先 Heidi 分享个榴莲 T 恤啊，帮唔帮到大家咧？即系令到喺屋企工作咧都可以振奋一下士气啊！吓，呢个都非常紧要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呢两位女歌手可以话系国际乐坛咧年轻新一代嘅代表，亦都好配合呢一首歌嘅风格啊 ！Anne Marie featuring Doja Cat To Be Young。Marie 就是凭着同 Clean Bandit 的合作走红全世界，而 Doja Cat 较早时间有一首 Say So 都成为 Billboard 的冠军，两位都是当时得令的。 Anne Marie featuring Doja Cat 这个礼拜星期榜占第十位 To Be Young。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嘅 Kitty， Kitty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小白啦， 你好啊， 你哋可以接得我， 系多谢你打电话上嚟啊，系咪一早约定啦？今日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嚟嘅，你话 系啊，系啊，今日系我爸爸啊，郑岸先生，咁话六岁嘅生日， 系六十岁系嘛？ 六十岁啊？ 唔系啊，九十六啊！ 哦，九十六啊！哇！因为头先电话唔系好清啊， 啱啱窒咗一下， 我就系听到六岁，冇理由啊，九十六岁嘅生日， 九十六岁啊！ 好，咁啊，祝佢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啊！ 多谢 生日快乐， 系 啦，身体健康真系， 多谢晒，系因为疫情关系咧，爸爸喺老人院咧，所以我哋都唔可以去同佢切个蛋糕仔。咁、但系我都知道爸爸个身体都好健康。 系，哎，呢个就已经好安心啦，系嘛？ 系啊，系啊，咁佢、老人院做得好好咯，即系咁，所以我都好感恩啦。咁、但系都系最好去俾我去同爸爸讲声生日快乐啦！ 梗系啦， 做仔做女嘅咁啊孝顺嘅，咁一定系想做呢件事。不过依家疫情嘅缘故啦，咁可能都系啊有啲糖果或者啊买咗啲爸爸中意食嘅，都只能系够喺门口交收啊！我知道应该系 都唔俾啊！佢而家系直头都唔俾你带嘢去俾佢哋。 系系系。咁院舍方面有冇准备定啲乜嘢？又话翻你睇啊，会点样同细伯庆祝 嘅？佢冇，佢不过佢可以你去预约，可以做一个视像， 系 同佢老人家见面。但系爸爸就有啲脑退化啦，咁所以佢都唔系好清楚，佢只眼又唔系好成光，咁变咗好似都系麻麻地，所以我都冇預約呢樣，我俾翻啲有需要嘅 長 院友咯。 Kitty 啦，我估咧同所有香港人一樣啊，疫情快啲過去咧，就係我哋最樂見、最開心嘅事啦嚇，咁樣。 係啊，我奶奶都喺老人院，但係我哋都係冇得去見佢。 咁最緊要咧都係即係又同翻老人院方面溝通翻多啲，即係多啲問候啊，或者可以嘅話睇下又多啲 message 俾翻老人家咯，係 啊， 係啊，係啊。 好啦，咁啊，藉住呢個機會喺大氣電波 ，Kitty 有啲咩祝福嘅説話送俾爸爸，祝佢生日快樂啊！嚇， 我祝福爸爸身體健康啦，長命百歲啦，希望我盡快可以去到老人院見下佢啦。咁就我都祝福所有嘅醫護人員啦，加油，大家都要身體健康，包括我身邊我所有我識嘅人，我嘅親友，我都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咁啊， 加油去面对呢一个疫情咯。 系啊，咁啊，所以今个早上咧就带嚟呢一首作品啦，嚟自张伟健啊 ，Dicky 嘅作品啦，身体健康啦，咁啊送晒俾你屋企人， 送晒俾屋企人，我送晒俾全世界喺度加油抗疫紧嘅人咯。 好啊，咁啊，希望大家一齐藉住呢只歌都可以做到一样嘢，就系身体健康啦。多谢你电话 ，Kitty， 多 谢， 多 谢， 拜拜。 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新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怨恨，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新人，我不要千金百银， 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 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啊！ 听日再见，拜拜。